Are you short of breath at all? 你是不是总是气短呢 ？At all， 注意，其实在这里呢，它没有一个实际的语义，只是起到了一个语气的作用，强调的作用。你是不是经常气短呢？ 这时候病人呢也交代出了原因。I sometimes get dizzy after climbing stairs. I probably should give up smoking. 好了，这里的第一句话提到了 sometimes，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析到的第一个重点。Sometimes 合在一起写，分开写有没有区别 ？Sometimes 合在一起写，分开写有没有区别呢？大家注意做好笔记。Sometimes 合在一起写，往往表示有时，它表示时间是时断时续的，而 sometimes。分开写则表示几次次数 sometime 合在一起写表示将来的某个时间是一个副词而 sometime 分开写表示一段时间却是一个名词所以这里合在一起写表示有时我有时会 get dizzy after doing something 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get dizzy after doing something 表示做某事之后会头晕眩晕所以说呀爬了楼梯之后就会眩晕当然我们说这个眩晕的动作是我发出的 climbing stairs 爬楼梯的动作也是我发出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一种语法现象了主从句的主语一致的时候从句的主语可以被省略掉其谓语动词可以以分词的形式存在主动现在分词被动过去分词这句话呢我爬楼梯我变得头晕主语是一致的省略掉了爬楼呢又是一个主动的所以我们用现在分词 ing 所以呢我应该 give up smoking 大家记好 give up doing something 表示 quit doing something 放弃做某事这里就表示戒烟了 听到这个消息呢医生感到很惊讶 You're still smoking You don't sleep well You don't exercise And your diet is terrible 于是医生说道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也说那你还抽烟呀你睡也睡不好也不锻炼有时呢你的饮食也很有问题通常我们说 diet is terrible 表示某人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大家记好这个口语的表达 One's diet is terrible 表示某人的饮食结构不合理 这时候的病人赶紧这样问道 What can I do? 病人有些害怕了 What can I do?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医生开始开药方了 You can start taking your health more seriously than you have been I'm going to give you a diet plan I want you to stick to it 于是他提到 You can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 这句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固定短语那就是 start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的方式为开始以做某事的方式为开始所以说呀你要先从重视你的健康开始然后呢我要给你一种健康的饮食计划 give somebody a diet plan 表示为某人制定饮食计划 stick to something 表示坚持某事或者说遵照某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也可以添加动名词 stick to doing something 表示坚持做某事 It's hard to stick to a diet with my busy schedule. It's hard to do something 也同样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To do something 是真实主语 It 是形式主语表示做某事真是太困难了 医生这样说道 Your heal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business. The next step will be exercise. I know it's hard to find the time, but you can at least start walking more. Join a swimming clubSwimming a few times a week is the best exercise you can get. Then stop smoking. I'd rather not give you any drugs, but I'll give you a prescription for something that will help you to sleep. 好了，首先他提到了健康也确实比生意买卖要重要多了。那么第二步就是下一步，那就要多锻炼了。I know it's hard to find a time.Find a time 往往在英语中我们好多同学会翻译成这个找时间其实 a find a time 在英语中就表示 afford a time 抽出时间好了 You can at least start walking more at least 往往呢是一种人说话时的一种底线至少你可以 start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开始做某事于是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加入一个游泳俱乐部 Swimming a few times a week is the best exercise you can get动名词做主语时谓语动词按单数处理 I'd rather not give you any drugs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表示愿意做某事 would rather not do something 直接否定表示不愿意做某事我不想给你开药但是我想给你开这样一个